你是方队粉丝？ 嗯。 你喜欢他什么？ 厉害呗。 哦，还有吗？ 这人哪来那么多问题？ 命硬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质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，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 第84集， 方景晴看着突然跑出来打他脸的自家发小，语气万分温柔。 来的正好，我们刚说到这次隐藏剧情带不带你？ 不用，你们打吧，我偶尔上来陪你们聊聊天就挺好的。 方景晴很满意，转向风影师。 你的意思呢？ 江晨是无所谓和谁组队的，不过他先前天天和炸子狗剩他们打本，感情还是比较好的，便问了问他们的意思。穆家所几人一看不好，急忙补充。 哎，大佬，我们是给你打白工。 收杀奖励是丰厚，但稀有的总共就那么几件，能分到一件就很不错了。他们也不是非缺那件东西，因此就干脆不要了。主要是想完完整整地跟一遍，看看大佬过剧情的思路，免得以后总找大佬组队。再说攻略有了，后续帮会的人都能按照这个打，等于是牺牲一个人造福了整个帮会。身为帮主，他们都认为这波买卖不亏。最重要的是，上次打隐藏副本太惨烈了，他们压根没培养出什么感情。几个人想了想去，觉得只有打白宫才有可能让大佬动心。江晨思考两秒，又看了看如意的人，一行人笑道： 这便宜不占白不占，看你吧。 如果这次还是能短时间内通关，其余九个符又来买攻略，几位帮主肯定是得等十方巨面卖完了才对内公开，利益上是能够保证的，而且还能得到首杀的全部奖励，不亏。狗剩几人也纷纷道： 你们打吧，我们等大佬的攻略。 江晨便开始商量成员。七大帮会的帮主加上他和方景行，这一共是九个人，还得再来一个。 这还用问吗？当然是我啊。 另外六家看着镜中人异口同声： 滚蛋，凭什么一家出两个？ 有什么关系吗？都是打白工。 他指着自己的职业。 再说了，我可是你们当中唯一的奶爸，你们总不能不带奶吧？ 我们可以找个别的奶吗？ 穆加索说着看向大佬。 在如意里挑吧，反正我们也是给你们打工。 江晨觉得挺好，示意一行人安排。一行人便召集了想打隐藏剧情的奶妈，让他们抽签，最终情深长寿胜出。情深长寿深情款款地走到大佬的身边，一把握住他的手。 亲爱的，这就是命运的安排，上天让我们……哎呀！ 江晨拍开他，看向一行人： 给我换一个。 周围的人瞬间笑抽，情深长寿则迅速老实，指天发誓表示不浪了。 别信他，他不可能不浪。 对，让他不浪就跟让炸子不炸一样，都是不可能的。 什么时候这俩内部消化了，估计大家就安全了。 怕不是要双剑合璧，一起去找人三人行？ 有道理啊。 你们不能睡完我之后就这么翻脸无情。 江晨看着他们闹，嘴角稍稍勾了一下，只是隔着网络谁也没能发现。几位帮主等了等，见大佬没有再提换人的事儿，知道这是定下来了。他们看了一眼时间，大佬每天固定九点半下线，今天是快八点上来的，在广场玩到现在已经过了九点，看来今晚是打不了了。 咱们是今晚先去开了，还是明天再说？ 明天吧。 江晨和他们约了明天的上线时间，看着大外甥。 你现在下线吗？ 不下，我在酒店呢，没有工作。 江晨决定带着大外甥找个风景不错的地方聊聊天。大外甥一个人在外地，没家人陪着过中秋，怪可怜的，只能他这个做舅舅的来。两人并肩走了几步，同时回头看着身后的方景行。 你止步。 我不能跟着。 不能。 谢成岩绞尽脑汁一番，想不出合适的理由，眼见发小的脑袋转向他，便保持沉默，只发了一条消息。 他想和我说点悄悄话，就不带你了哈。 嗯，去吧。 谢成岩拍了一下发小的肩，颠颠的跟着小舅舅走了。白龙谷几人见暗冥师站在原地目送人家远去，实在没有忍住，凑到了他的身边。 你就看着， 不然呢？ 你到底喜不喜欢十方居面啊？喜欢就去追啊。 另外要裸奔的两个人跟着帮腔。 感情的事儿有时候是需要争取的， 不然等他们两个在一起了，你后悔都来不及。 穆家所几人看不下去了，急忙把他们拉走，同时压低声音警告他们不许耍赖。热闹的门口很快变得清静，方景行迈进帮会，走到小湖钓鱼，一行人过去陪他。 哎，你家小可爱和程岩是什么情况？ 你觉得呢？ 程岩应该很喜欢他吧，至少他不会动不动就抱你。 方景行点头。 其实这不是我关注的重点，我比较想知道你是怎么想的。 不怎么想。 一行人看看他。 祝你继续保持。 方景行不置可否，钓到9:35，把谢成岩等回来了，一行人早已离开。如意的人都在玩，目前小湖周围就他一个人。 他下了。 嗯，让我转达一声晚安。 这肯定是你自己家的。 不是，真是他说的。 方景行顿时觉得舒坦了点儿，扫见身边的人盘腿坐下。 他和你家是不是有什么关系啊？ 你不是知道吗？他认识我妈。 只是认识这么简单？ 是啊。 想打本吗？带你打。 哎呀，不了，今天拍戏太累，想早点睡。 二人简单聊了几分钟，各自下线。转天一早，十人小队上线集合，到了满级的野区。江晨还没满级，其余人便负责保护他，带着他在野区里路过了两波不同的野怪，到了最深处的血狼区。 在这里打30只狼，巨型就能开。 这是怎么发现的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